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父母关系。上次的课堂里面我说过，想要修复跟父母之间的关系，疗愈创伤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己长大成人。怎么样才能长大成人呢？这个过程是需要经历痛苦的，除非你天生就有一个非常理性的头脑，非常成熟的人格，那么你很容易就随着自己身体的长大，情绪也能够长大。可是如果说你在情绪上面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人，常常受到自己情绪的影响，也常常觉得痛苦的话，你就需要学习在情绪上真正的长大。我们人如果在情绪上常常感受到痛苦，就难免会产生逃避的倾向，所以从小到大都会倾向于逃避痛苦。可是越是去逃避痛苦，就越会把自己绑在一个象牙塔里面，捆锁在里面，变成一个乌托邦的世界。这样我们就会活在自己建构的城堡里面，永远都让自己长不大。这种人我看过很多，尤其是很多男人外表雄赳赳气昂昂的，可是内在真的住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怜又害怕的小男孩。为什么他们不让自己成长呢？那是因为他们受苦吃苦的能力都太弱太弱，没有办法忍辱负重，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承受一点点的不舒服，所以他们受外界困扰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常常因为外在的人事物就激起了内心的烦恼，然后他们就不断地去对峙外在的人事物，却不去学习看待自己的内心，也不去学习跟这种不舒服的感受待在一起，这样就能够保证他们在情绪上还是一个孩童，永远没有办法长大。如果说你在情绪上还是一个孩童的话，如何拿一个成熟的眼光看你的父母呢？显然就是当你情绪上不成熟的时候，你看待父母的眼光就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。而孩子是怎么样看待父母的？他们觉得父母很崇高，很伟大，而且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给我们安全，给我们温暖，给我们食物，给我们生命的。而且父母永远都是对的，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那是因为我们不够好。而问题就是后来的成人孩童，就是身体已经长大了，内在却是孩童的人，他却有了一定的认知，他会认为父母没有做好他们该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对父母有很多很多的怨怼。其实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组合，因为他们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天真的完全信任父母了，但是在情感的需求上还是希望，也觉得父母应该给他们什么。如果父母没有能力做到的话，就是父母的不对。可是亲爱的，世界上有很多爱无能的人，也许他们刚好就是你的父母。对于这些爱无能的人，我们要求他们给我们爱，就像是要求猫像狗一样的汪汪，狗像猫一样的喵一样，都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如果向一个爱无能的人要求爱，那真的是拿头去撞墙一般的徒劳无功。大家就要看一看，想想你的父母是不是爱无能的人，他们真正能给到你想要的东西吗？在他们的世界里面，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们有能力付出爱吗？如果你还是一个孩童心态的话，你会要求他们能够给你爱，同时你会责怪他们没有办法给你爱，觉得好像他们欠你似的。可是今天如果你在情绪上是个成熟的人的话，你就会看到他们只是给我生命的人，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可惜父母他们自己没有爱的能力，所以没有办法满足我爱的需求。 而我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，可能我也有家了，我有爱我的人，也有我爱的人，其实我是不缺爱的。童年的遗憾就让它过去吧，我可以原谅这样的父母，不需要他们来爱我。亲爱的，如果你能够走到这个境界的话，那你就能够真正的疗愈父母关系了。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形，就是有一些特别不好的父母亲，他们非常不称职，从小就在身体上、语言上、行为上各方面的侵害孩子，殴打、语言的羞辱、各种的虐待。这种父母有的时候年纪大了以后，他们会有悔意，知道自己错误，想要改变。这个时候就取决于你内在的成熟度，能不能去原谅他们了。但是有些父母到老了还是丝毫没有悔意，无法对孩子释出善意，那我并不建议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去原谅这样的父母。但是你的心里要真正的能够跟他们切割开来，看到他们就是这样的人，我接受了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你到底还需不需要他们的爱？你必须很诚实地问自己，我现在都二十多岁了，三十多岁了，四十多岁了，我真的还需要父母爱我吗？如果你能够很诚实地面对这个问题，同时答案是真的，我不需要他们爱我，那恭喜你，表示你成熟了。在课后的静坐当中，就请你在音乐的陪伴之下，好好的跟自己待在一起，反复的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并且诚实的回答吧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